《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二章，厄里斯魔镜，第二十九集。 接下来的一份礼物也是糖，是赫敏送的一大盒巧克力蛙。还剩最后一个纸包，哈利把它拿起来摸了摸，分量很轻。他拆开纸包，一种像液体一样的银灰色的东西簌簌地滑落到地板上，聚成一堆，闪闪发亮。罗恩倒抽了一口冷气。 我听说过这东西。 他压低声音说，把赫敏送给他的那盒比比多味豆扔到了一边。 如果我想的不错，这东西是非常稀罕，非常宝贵的。 是什么？ 哈利从地板上捡起那件银光闪闪的织物。他摸在手里怪怪的，仿佛是用水编织而成。 是一件隐形衣， 罗恩说，脸上透着敬畏的神色。 我可以肯定，把它穿上试试。 哈利把隐形衣披在肩头，罗恩发出一声高喊。 果然是，你往下看。 哈利低头看自己的脚，真奇怪，他们消失了。他三步两步冲到镜子前面，没错，镜子里的他只有脑袋悬在半空中，身体完全看不见了。他把隐形衣拉到头顶上，镜子里的他便完全隐去了。 有一张纸条， 罗恩突然说道。 一张纸条从他里面掉出来了。 哈利脱掉隐形衣，一把抓过那封信，上面用一种他从没有见过的细长的圈圈套圈圈的字体写着下面几行字。你父亲死前留下这件东西给我，现在应该归还给你，好好使用，衷心祝你圣诞快乐。没有署名，哈利瞪着纸条发呆，罗恩则对着隐形衣赞叹不已。 如果能得到这样一件东西，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他说， 什么都可以不要。你怎么了？ 没什么， 哈利说。他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隐形衣是谁送来的呢？他以前真的属于他父亲吗？没等他再说什么或再想什么，宿舍的门猛地被推开了，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冲了进来。哈利赶紧把隐形衣藏了起来，他还不想让别人知道。 圣诞快乐！嘿，乔，哈利也得到了一件维斯莱毛衣。 弗雷德和乔治都穿着蓝色毛衣，一件上面有个大大的黄色的 F， 另一件上面有个大大的黄色的 G。 哈利的比我们俩的好， 弗雷德说着举起了哈利的毛衣。 显然妈妈对不是自家的人更上心一些。你为什么不穿上你的呢，罗恩？ 乔治问道。 来吧，穿上吧，这毛衣可是又漂亮又暖和呀。 我不喜欢暗紫红色， 罗恩半真半假地抱怨着，把毛衣套上了脑袋。 你的毛衣上没有字母， 乔治说。 他大概认为你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我们也不傻，倒是他自己经常管我们叫乔雷德和福治。 这里吵吵什么呢？ 珀西·维斯莱从门缝里探进头来，一脸不满的神情，显然他也正在拆他的圣诞礼物，胳膊上搭着一件鼓鼓囊囊的毛衣。弗雷德一把抓了过去。 T 是机长的意思，快穿上吧，珀西，快点，我们都穿上了，就连哈利也得到了一件呢。 我不想穿。 珀西含糊不清地说，但双胞胎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毛衣套进珀西的脑袋，把他的眼镜都撞歪了。 而且你今天不许和机长们坐在一起， 乔治说。 圣诞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 他们将珀西抬着推出房间，珀西的手臂被毛衣束缚着，动弹不得。哈利有生以来从未参加过这样的圣诞宴会，一百只胖墩墩的烤火鸡，堆成小山似的烤肉和煮土豆，一大盘一大盘的美味小香肠，一碗碗拌了黄油的豌豆，一碟碟又浓又稠的肉卤和越橘酱。顺着餐桌没走几步，就有大堆大堆的巫师彩包爆竹在等着你。 这些奇妙的彩包爆竹可不像德斯里家通常买的那些寒酸的麻瓜爆竹，里面只有一些小塑料玩具和很不结实的纸帽子。哈利和弗雷德一起抽了一个彩包爆竹，它不是砰的一声闷响，而是发出了像大炮轰炸那样的爆响，把它们都吞没在一股蓝色的烟雾中，同时从里面炸出一顶海军少将的帽子，以及几只活蹦乱跳的小白鼠。在主宾席上，邓布利多将他尖尖的巫师帽换成了一顶装点着鲜花的女帽。弗里维教授刚给他说了一段笑话，他开心地呵呵笑着。火鸡之后是火焰圣诞布丁，破锡的那块布丁里裹着一个银锡壳，差点硌碎了他的牙齿。哈利看着海格一杯接一杯地要酒喝，脸庞越来越红，最后竟然在麦格教授的面颊上亲了一口。令哈利惊讶的是，麦格教授竟咯咯地笑着，羞红了脸，他的高顶黑色大礼帽歪到了一边。哈利离开餐桌时，怀里抱着一大堆从彩包爆竹里炸出来的东西，包括一袋不会爆炸的闪光气球，一个模仿肉瘤的小设备，还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巫师旗。那几只小白鼠不见了，哈利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怀疑他们最后都成了洛丽斯夫人的圣诞大餐。哈利和维斯莱兄弟几个在操场上打雪仗，疯玩了一下午，过得非常愉快。然后他们实在冷得不行了，衣服湿漉漉的，气喘吁吁地回到公共休息室的炉火旁。哈利试了试他的新棋子，结果很惨地输给了罗恩。哈利心里嘀咕，如果没有珀西在一旁不停地瞎出主意，他还不会输得这样惨。吃过由火鸡三明治、烤面饼、酒浸果酱布丁和圣诞蛋糕组成的茶点，大家都感到肚子太饱，有点犯困了。他们睡觉前不想再做别的，只是看着珀西追着弗雷德和乔治在格兰芬多塔楼里跑来跑去，因为双胞胎抢走了珀西的级长徽章。这是哈利有生以来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然而一整天来，总有一件事情萦绕在他的脑海里，直到上床以后，他才有了空闲去想他，那件隐形衣，以及把隐形衣送给他的那个人。罗恩肚子里塞满了火鸡和蛋糕，又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困扰他，所以几乎一放下床围就睡着了。哈利从自己床边探出身去，从床底下抽出隐形衣。他父亲的，他以前曾是他父亲的。他让织物从手上流过，感觉比丝还要光滑，比光还要轻盈。好好使用，那张纸条上这么说。他现在必须试一试了。他悄悄从床上滑下来，把隐形衣裹在身上。他低头看自己的腿，却只看见月光和黑影。这真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好好使用。突然，哈利一下子清醒了。有了这件隐形衣，整个霍格沃茨就对他完全敞开了。他站在黑暗和寂静中，内心感到一阵兴奋。穿着这件隐形衣，他可以去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啊，费尔奇永远也不会知道。罗恩在睡梦中嘟囔了几声，哈利想，要不要叫醒他呢？出于某种原因，哈利没有这么做。他父亲的隐形衣，他觉得这一次，这是第一次，他想独自使用。他蹑手蹑脚地出了宿舍，走下楼梯，穿过公共休息室，爬过那个肖像洞口。 是谁呀？ 胖夫人声音粗哑地问。哈利没有吭声，他飞快地在走廊里走着。去哪儿呢？他停下脚步，想着，心砰砰乱跳。突然，他想起来了，图书馆的禁书区，他可以尽情地阅读，直到弄清乐梅是何许人。他把隐形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向前走去。图书馆内漆黑一片，阴森可怖。哈利点亮一盏灯，端着它 走过一排排书架，那灯看上去就像悬浮在半空中。哈利虽然感觉到自己用手端着它，但这景象仍然使他毛骨悚然。禁书区在图书馆的后部，哈利小心翼翼地跨过把这些书与其他藏书隔开的绳子，举起灯照着，读着书名。然而，从书名上看不出什么头绪。那些剥落的、褪了色的烫金字母，拼出的都是哈利无法理解的单词。有些书根本没有书名，有一本书上沾着一块暗色的印字，很像血迹，看上去非常可怕。哈利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觉得从书里传出了一阵阵若有若无的低语，似乎那些书知道有一个不该待在那里的人待在那里。这也许是他的幻觉，也许不是。他必须从什么地方入手。他把灯小心地放在地板上，顺着书架底部望过去，想找一本看上去有点意思的书。他突然看见一本黑色和银色相间的大书，书很沉，他费力地把它抽了出来，放在膝盖上，让它自己打开来。一阵凄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划破了寂静。那本书在惨叫，哈利猛地把它合上，但是尖叫声没有停止，那是一种高亢的、持续不断的、震耳欲聋的声调。他踉跄着后退了几步，灯被撞翻，立刻就熄灭了。在惊慌失措中，他听见外面的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他赶紧把那本尖叫的书插回书架，撒腿就跑。几乎就在门口，他与费尔奇擦肩而过。费尔奇那双狂怒的浅色眼睛径直透过他的身体望出去。哈利从费尔奇张开的臂膀下溜过，沿着走廊狂奔，那本书的尖叫声仍然在他耳畔回荡。他在一套高高的盔甲前突然刹住了脚步，他刚才急于逃离图书馆，根本没有注意再往哪儿走。也许是因为四下里太黑了，他辨不清自己身在何处。他知道厨房附近有一套盔甲，但是他现在肯定要比厨房高出五层。 乔生，你说过的，如果有人夜里到处乱逛，就立刻来向你汇报。刚才有人在图书馆，在禁书区。 哈利觉得自己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不管他在哪里，费尔奇肯定知道一条捷径，因为他那黏糊糊的发腻的声音离他越来越近了。而且令他大为惊恐的是，他听见了斯内普的声音在回答。 禁书区，那么他们不可能走远，我们一定能抓住他们。 哈利像脚底生了根似的待在原地，费尔奇和斯内普从前面的墙角拐过来了，他们看不见他，但这道走廊很窄，如果他们再走近一些，就会撞到他身上。隐形衣并没有使他的实体也消失啊。他一步步后退，尽量不发出声音。左边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他侧身挤了进去，小心翼翼地不把门碰动。谢天谢地，总算进了房间。他们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径直走了进去。哈利靠在墙上，深深地吸气，听着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刚才真惊险啊，太惊险了。几秒钟后，他才开始留意他借以藏身的这个房间里的情景。